北京 FM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一日落匆匆，埋里情人在于相爱偏不能容，情人无言地哭，心怎不忍忍痛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

己，此刻为你相伴。